儿行千里母担忧。每一个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。近期几桩中国女生失踪案，更加剧了社会对女生独自在外安全问题的焦虑。对于没有独立生活经验的你，你的安全问题会让我牵挂到失眠。离开父母的庇护，请你记住，你的安全对于你的生命一票否决权。因此你不要租宿在外。自由和民主一样，有时候会让人付出代价。集体宿舍也有它的温馨。因此你要把外出任务尽可能地安排在白天，黑夜让世界安宁，同时也会把危险粉饰。因此你要学会辨别一些以爱和善的名义所进行的诈骗甚至是危险。你的善良有时候会成为别人奢侈的消费。披着爱的外衣不一定就是真的爱。因此你要学会用微笑浇灭怒火。迎面相撞的结局只有事故，而绝不会有故事。你语速快，容易让人产生误解，所以你必须学会委婉表达你的真实意思，遇事不急不恼。跟你死缠烂打的人和事，你就耸耸肩笑一笑，直接飘过。因此你要学会与人争吵，当争吵不可避免发生的时候，你可以与人讲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千万不要用言语去羞辱对方。我把我刚刚看到的一句话送给你：玫瑰带刺，兔子咬人。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魔鬼，你要做的就是不将他激怒，放他酣睡百年。你若安好，我便幸福。第二，关于学习。今天借鉴别人转赠于你，我们不要和别人比吃的比穿的，我们比不过他们，我们就和别人比学习比工作。我希望这句话以后你也会转赠给你的下一代。不枉多辛苦一年，请进南京大学是你人生的起点，而绝非奋斗的终点。南京是一个大都市，为什么你坚持要读这一所211又是985的高校，妈妈会这么高兴？是因为啊，我想让你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环境里学会独立应对挑战，同时让你的身上具备一种我无法给予你的气质。学习成绩就是会让你具备这种气质的入门券。作为一名大学生，不及格会是大学生涯的一种耻辱，就像洁白衬衫上的墨汁洗也洗不白了。掐指一算，刚进南大30天的你，你的能力你的美貌已出名于南大了。而我更希望我的女儿是个实力非凡的美少女。大学里基本没人会管你缺不缺课，但是我希望你一节课也不能落下，因为这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。约束对年轻的学生而言非常重要。大学与高中的最大区别就是自由，而大学里挥霍自由的人也非常多。作为一名学生，你要争取多阅读， 博览群书会让你热爱的写作大气磅礴，而非小资浅吟。我相信南京大学只是你的一个起点和平台，你的眼光应该会超越它，看向远方。你要知道，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。第三，关于学生工作，四年大学生活一晃而过，但是我觉得大学是走向社会的序曲。在这四年里，除了要争取成绩优秀之外，更要为走向社会打好扎实的基础。因此，我以我的经验强烈建议你要争当学生干部。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了江湖就需要一种秩序，这种秩序就是管理。今后不管你是从政还是从事传媒的工作，你都离不开管理。而管理离不开三大利器：应变能力、组织能力、表达能力。而这三样正是一个优秀学生干部所必须的。而竞选本身就是一种锻炼，待你功成名就，许你花前月下。第四，关于爱情。恋爱是大学你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。我要的是当爱情来临的时候，虽然已有目标，你呀，要保持清醒，而不是被爱情的甜言蜜语所灌醉。爱情实际上是一杯茅台，会喝的人是一种享受，不会喝的人是一种毒药，但它又是人生的必修课，你必须给我修满学分，千万别把它读成了选修课。恋爱就如磁铁，阴阳相吸，但前提是双方都要有磁性。我设想你的男友品质要有磁石，性格要有磁场，对你也有磁力，对他你要多商量少命令，多宽容少限制，多相信少猜疑，多柔弱少强势。今天我说的这些不是金科玉律，因为老妈我活到老学到老，有好多事儿我自己也还没整明白。我教你千遍呐，不如你自己实践。记得少年骑木马，转眼已是白头人，你已经慢慢成长，而我就可以慢慢老去了。出门去我们是朋友，回家来你永远是我的女儿。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遥远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 这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，一封来自于妈妈的信，为即将独自前行的女儿指引未来的方向。那无论何时何地，父母总是孩子最坚实的依靠。 但是我们扪心自问， 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最友善的一面展现给了外人，而尖酸刻薄的一面却留给了我们最亲近的人？ 哎呀，那说的直白呢却不无道理啊！我想想我青春期那会儿还真是没少跟父母吵架，其实每次都后悔，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开口去道这个歉。 有时候嘴上说不出的话，文字是可以替你表达的。那我们来听一听黑龙江哈尔滨的池秋怡同学写给他父母的心里话，争吵之后没有说出口的话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池秋怡，来自哈尔滨。我在南京大学，距离家乡1700公里。这是我写给我最爱的爸爸妈妈的信，是那些争吵之后始终没有发出去的话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我想先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相隔千里的争吵，关于很多琐事。有些话我想了好久好久，觉得还是要说出来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有多爱我，我就有多爱你们呀。你们从来小心翼翼，左右相随，不允许我受到一点点委屈。我永远记得那个在我和他所有学生记忆里最高大最英俊的爸爸，在哈尔滨最冷的冬天的清晨给我准备早餐和午餐，弯着腰在厨房亲口尝每一个青椒，帮我选出不辣的入菜。那个在我的同学眼里十分严厉的池秋怡妈妈，为了我某一个不经意的流露彻夜难眠，为我担心深夜的一串又一串微信语音。我一直被最小心的宠爱着。我知道你们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希望我选择新闻传播专业，你们很担心我突然接触到社会的一些角落，担心我的幼稚会让我无所适从，担心到很想把我从这里抽出来。可是爸爸妈妈，我终究要一个人去看到那些以前你们极力帮我挡住的社会角落，我不仅要看到，还要靠近取样调查揭露。因为是关于我的梦想，关于你们的成全。这几个月我越来越明白我要面对的是什么，大概是无尽的现实。它可能不只是那种拾金不昧或者舍己为人的正能量，更多的是社会斑驳的意义。我得有直接面对现实并且冲向现实的勇气，不管它是亮的刺眼还是不见天光。我希望我选择了什么，就把什么真的热爱，没有顾忌和畏惧地献出我所有的热忱。至于选择，请爸爸妈妈让我听听我自己心中的声音，而不是用许多被夸张了的现实帮我做决定。希望爸爸妈妈静静地想一想，然后理解，这是我们的选择呀。其实我知道，妈妈的 QQ 号一直和我的关联着，我也知道，到现在我的每一条聊天记录，妈妈还会在深夜认真查看。明白你们的感受，你们大概想，没上大学之前天天看得到，一旦走了，这大概是唯一一个最真实的联系了吧？可以毫无掩饰地把这一天的经历和感受都暴露出来。 我的孩子和我不可有什么秘密。就好像曾经我们一直都在一个大世界里，你们为我指路，是我世界里最高大的背影。可后来我的世界一点点变小，甚至要敲门才进得来，你们看到的也只有我越来越远的背影。其实啊，爸爸妈妈，我总要长大，总会有自己的生活，总会有小秘密要暂时被深深地呵护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并且我已经有能力去绝对负责地坚守一个秘密，做出一个决定，可以试着自己去走好每一步。还有啊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们永远都是我最重要的人啊，我保证。所以你们放心吧，相比你们的关心，我更希望你们有自己的惬意生活，在最好的时候登山看那一座座亘古寂寞的庭院，在最好的时候看水，两个人找一处暗墩坐在一起，吃着一路买的小吃，静静地吹一会江风，看一会月亮。总之啊，我才不要成为你们的全部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们一定要过自己最想过的生活呀。是的，爸爸妈妈，我不该和你们吵架的。那天你急切的话语扑面而来的全是炙热的爱，我知道，对不起。那一晚这些话我终究没有发出去，我想等到一个心平气和的下午慢慢告诉你。真的，你们放心吧，我都已经长大了。南京这边天气很好，一点都不冷。我爱你。离家的路很短，回家的路却很长。下期接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。 你在河边走着，我在海边飞，树下等着，我在夜里追。你会独自想着，我也会落泪，泪水划过这世界，谁会记得谁。 我相信呢，这个文字中流淌着的真心呢，早已经深深地传递给信件的那头了。文字的魅力大概其实也就是这样。秋怡的心意，那妈妈又会有怎样的答复呢？下面请听秋怡妈妈写给她的回信，信的名字叫做《这一路我们就在你身后》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。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池秋怡的妈妈，我的家在哈尔滨，距离南京大学1700公里，这是我写给孩子的回信。亲爱的女儿你好，你的家书已经收到了，我和爸爸都很感动，我们也有许多许多的心里话想对你说，可是提起笔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听着你的家书，一遍又一遍地任泪水滑过脸庞。女儿，你爸爸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从未见他流过泪，可是自从上次从南京回来，每当我想你的时候，他总是一边劝我，却也一边声音哽咽。其实南大的条件很好，这一点我们完全不担心，只是从未离开我们身边的你突然不在我们左右，我们会无所适从，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。女儿请相信，妈妈爸爸也会像你一样慢慢长大的。有一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底，陪你长大虽然有苦有累，但是真的好幸福。你小时候，我和爸爸工作都忙，经常疏忽对你的照顾，可是天生懂事的你，不但自己把学习安排得很好，连生病了都很坚强，还安慰妈妈良药苦口利于病。后来的你一路走来都是最优秀最阳光最令人骄傲的，其实呢也不是没有惹我们生过气，但是我知道那是你成长必须经历的阶段，经过那些你才会变得更成熟更冷静也更懂得亲情。所以现在想想，就连你偶尔的耍小脾气也成了最美好的回忆。女儿，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十几年来的每一个日日夜夜，每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，我和爸爸就起床为你准备早饭和要带的午饭，准备水果榨好果汁，因为你的学习太辛苦，我们真想为你分担一下。高考那一年，无论爸爸工作多么忙，都会亲自开车去送你上学接你放学，因为他舍不得让你去挤公共汽车。我们每天就这样忙碌着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我们三个人心里却是那么甜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小鹰就要飞走了，飞到了辽阔的天空，我们培养的越优秀，它就会飞得越高，飞得越远。女儿你记住，我们所有爱你的人就在你身后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一回头就看得到。回家的路不长，爱你的心也不变。本期家书栏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您的收听，也期待您的转发。 其实父母的心呐，永远是深深的牵挂着前行的你。以上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，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，稍后呢请您继续来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。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，千万思绪难解乡愁，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，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，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，新媒体支持蜻蜓 FM，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。 北京时间1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。 982青春联盟，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大学的春秋，故乡的冬夏，一张车票，连着两地的相思。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，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，眺望家的方向。我心底惦念的人，你还好吗？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。家书情感线，留住你的感情记忆。 看见未来，生而不同。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。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，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继续来关注家庭的温馨，继续来聆听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互动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几封同学和家长的往来信件。 好，那分享的快乐呀是无穷的。咱们呢先来听听刘居然同学写给他妈妈的信，这个信的名字叫做妈，怎么我不在家你过得更快活了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。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刘居然，来自江苏江阴，我在南京大学，距离我的家乡160公里。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。妈，我从小就知道你和其他的家长画风不太一样。在家18年，我终于要离家上大学了。别的家长依依不舍，泪洒车站，你满怀喜悦，终于摆脱了我这个麻烦精，就差给我开欢送会。毕竟你之前很想把我送到北京或香港等远方去，结果事与愿违，我考了省内的南大。在你的女儿手忙脚乱的一个人收拾宿舍的时候，你鲜花美酒庆祝终于回到了二人世界。在你的女儿在学生会当苦力，挨个宿舍送中秋礼品的时候，你在朋友圈发秀恩爱的中秋晚餐。在你的女儿熬夜赶工印堂发黑的时候，你直接飞去了越南玩耍，被发现穿我的裙子旅游，你甚至还很得意于自己的年轻。妈，这和心灵鸡汤里说的不一样啊，我走了你过得更快活了。你不用再因为照顾我而推掉朋友的聚餐，你不用再因为我要高考而费尽心思的查菜谱，你也终于不用忍受我各种无理取闹的要求与撒娇，只需要简单一句你是个大学生啦，便可以一身轻松。你要把花费在我身上的大好时光通通补回来，所以你买衣服拍照片说走就走，过得比我还青春。我们联络不多，可能两三天才有几句微信对话，好像也很久没有过视频语音了。 别人的妈妈三天两头打电话嘘寒问暖，问话事无巨细，而我们像是过着各不打扰的生活。我不会让你总是寄东西过来，你也不会问我学校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。我拉肚子拉了三天没有告诉你，而你在单位是否顺心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有些事情是可以自己解决的，我们是有默契的，你不说我不问，我说了你就回，我喜欢这种默契。总有同学瞒着事情不敢告诉爸妈，总有同学抱怨爸妈管得太宽，总有同学说希望我爸妈如何如何，而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可希望你的。我很感谢有你这样的妈妈，虽然你有很多缺点，还会莫名其妙发脾气，但我们性格其实很像，在我改掉之前不能要求你也改掉。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出你还能怎样更好。我爸倒是很想我的，借工作机会来南京多次，我却因为忙一次都没见过。你在朋友圈说孩子他娘很早就明白了不要自作多情的道理，已经自己准备好少女心的生活了，可是就是有那么老农思想的人想不通，所以热脸贴个冷屁股也是正常的。我喜欢你这种调侃的语气，你想得开，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幸运的事。这样真好，同学们都忙着和家长解释这个解释那个，而我却没什么要说的，你都理解。你是这样的人，不会把心思全都系在儿女身上。你说过的，人是为自己而活的，你说不会过多干涉我的生活，我既然是个成年人了，那么就应该拥有独立的空间，并且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没错呀，我当然也不会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，你喜欢到处乱跑就跑呗，趁着腿脚还康健，喜欢小鲜肉就喜欢着吧，我爸没意见就行。这封家书到这里也该有个结尾了，那我要说，妈，你继续玩吧，等我年纪大了也要和你一样快活。另外，我放假在家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嫌弃我。离家的路很短，回家的路却很长。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。 其实我们说呀，这孩子上大学以后呢，父母是能够找到自己生活的新方式的，这应该是很多家庭的心愿，对不对？ 嗯， 这对母女的默契、相互理解与鼓励，也确实都融在了这短短的几分钟的家书里面。那么居然的妈妈听了孩子的来信以后，又有怎么样的话要说呢？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刘居然的妈妈的回信。以你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。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刘居然的妈妈，我在江苏江阴，距离南京大学160公里。这是我写给女儿的回信。女儿，在你18岁生日时，我就想写些什么作为你成人的贺礼，但是因为我各种忙，其实也就是懒了，迟迟未能动笔。现在借着你写的家书，我来完成这晚到的心愿。你写的家书中有两处我很满意，一处是你用了默契二字，这是对我们18年母女关系做出了最好诠释和总结，我个人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评价了。第二处是你写道，在我没能做好之前，不能要求你太多，这说明了你在不觉中已经将修身正心 作为为人处事的一个基本准则。很荣幸，在我人生第25个年头的时候，我的旅行中加入了你的陪伴。同样很感谢你，让我在人生不同角色扮演中迅速的适应并成长。以你为镜，可以明得失，说一件我记忆犹新的事吧。在你还上幼儿园的年龄，有一天你爸爸对你说，宝宝，你要好好学习，长大后做个有出息的人。当时尚不谙人事的你问道，爸爸，你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吗？你爸爸算不得有出息，所以才希望你有出息啊。相信很多家长都说过类似的话，没想到你却脱口而出，你都没做到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我做到？我和你爸爸当场就沉默了。从此我开始思考父母子女之间的相处之道。子女不是父母的替代品，不是用来帮父母争名望争面子的。父母不能要求子女完成其未尽的心愿或事业。女儿，你有你的人生，你的人生旅行好坏与否，在于你自我感受、自我评价，得到自己的人生体验，享受自己的生活，这就够了。上小学了，你会乖巧地说，妈妈，你的生日快到了，可是还没有期中考试，你的生日礼物我先欠着，等我考个好成绩回来让你高兴。我纠正你说，记住，你是为自己而学习，你的成绩高低和我的礼物无关。上了初中，你开始贪玩，有些厌学，也不爱看书了。我开始给你灌输一种理念，责任。你必须清晰了解并懂得，你现在所有的言行都在为自己的将来承担责任。可是初中的你似乎不能真正明白责任所包含的重量。话说多了，你便不耐烦地回我，我会为自己负责的。此时我所做的仍然是在旁默默观望，耐心等待，还要不时消减你爸爸对我的责怪和对你的愤怒。高中阶段，我看到了你的成长，你开始一步步对自己的人生做出初步规划，学文科，选择新闻专业，你的目标制定了如此决绝，不容更改。一场母女争吵，你同样用我会为自己负责的结束此次纷争。这是一场平等个体之间的对于不同理想、不同目标选择过程的争论。你用你客观的态度，理性的自我剖析，说服了我，我也看到了你对人生信念的坚守。你终于懂得了责任的真正含义。女儿，等待你成长的过程太漫长，我时常自我质疑，我所坚守的教育理念是否正确，是否会对你今后的人生产生负面影响。幸运的是，你成长成为一名三观端正、具备良好素养的公民。走到18岁这一人生驿站，你已经成为了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个体。我们母女的相互陪伴也暂时画上一个标点符号。18年的岁月，我赋予了你独自前行的技能、勇气和良好心态。今后希望你能一如既往地为自己负责，多阅读，勤于思考，学会用眼睛思考，运用视觉镜像，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，用耳朵思考，倾听大自然的声音，思考中鼎之声。用手思考，细心感知每天触手可及的事物，发现别样的美和悸动。用大脑思考，从不同角度对事件、时间、空间进行逻辑思维。更要用心思考，超越物质载体， 倾听自己的心声，探索和感知本源，寻求自己独特的价值所在，做一个守诚信、明责任、敢担当的人。写到这儿，对你的寄语也结束了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是个画风不同的妈妈呀。对于渐行渐远的你，我不会用所谓的孝道来束缚你。我一直认为，我们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体，在经历了人生必经的交汇之后，我要用我的个人魅力来决定我们的相处方式。我要继续不断学习，充实自己，做一个幽默、有时、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人。如果有一天你不愿意回家了，那就是我需要自我反省的时候了。借用《简爱》中一句话，用我的心灵和你的心灵对话，我要让你难以离开我，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。回家的路不长，爱你的心也不变。欢迎您的收听，也期待您的转发。 这位母亲独特的教育方式成就了如今勤于思考、善于表达而且是勇往直前的刘居然同学。那相信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呢，通过这封回信都会或多或少的有所收获。那孩子呢，不是替代家长完成梦想的机器，他们呢也有自己的人生。家长需要做的呢，就是在他们迷茫的时候为他们指引方向，在他们受挫的时候为他们加油打气。 所以说嘛，这家永远是孩子的港湾。家长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们，也不要莫名的给孩子们一些无形的压力。而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呢，你们是更要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的人生方向。那你的家长可能并不能在你想要探索的领域为你来答疑解惑，但是他们是能够为追梦的你来保驾护航的。 哎，对，那大学生朋友们呢，也要勇敢的去表达自己。看到你的决心跟努力，我相信父母会做你坚强的后盾的。这个后盾到底有多强呢？咱们也不妨听听南京大学的老师写给他儿子小土的信。这个信的名字叫做《期待你读懂科学与善美》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。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家书栏目。你是否想过，当你的孩子读大学时，你要对他说些什么？本期节目就来自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，他的儿子小土现在还在上小学。这位自称是理工男的爸爸，给将来可能要学理工科的小土讲述了大学中的科学与美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这封家书。 小土你好，在你看来写信也许是比较突兀的事情，平时在电话里或者微信上已经说了很多，但是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写信的。